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五十一章，豆腐啊，擘大嘴，勒勒咳咳咁讲，府里边，你府里边又点啊？而家有女仔喺度啊！等一阵间，你自己揾个角落头去解决啦。豆腐啊，喊晒口咁讲， 有咩变态啊？有嘢躝咗入嚟啊！唔该你啊，你快啲帮我搞菜啊！ 顾文文喺前头爬住，听到啊，即刻拧转个头讲： 唔会啊嘛？点解会有嘢躝咗入你条裤嘅？唔通你个房梁上边有老鼠？ 唔系啊，湿湿滑滑、冰冰凉咁嘅，好似好似蛇啊！ 豆腐向嚟啊，最怕呢啲咁嘅蛇虫鼠蚁嘅嘢噶啦，一下子被吓到喐都唔敢喐，嗰只眼啊系咁望住我，好似求助。我都亦都惊咗一下，我讲老鼠点会对你个啰柚感兴趣噶？嗱，你唔好喐吓，你一喐咧，惊佢将你嘅小弟弟都咬埋落嚟添啊！嚟，等我嚟。讲完我拧转身向后爬返过去，伸手用个火把一睇，心里面即刻乒乓一下，手里面个火把都差啲跌咗。而家系夏季，所以我哋出嚟嘅时候戴嘅都系啲比较宽松单薄嘅休闲裤。豆腐啊趴喺地上边，隔住宽松嘅裤，啰柚嘅地方鼓起咗一嚿嘢。而且仲喺度拱下拱下咁，睇到人嘅头皮都发麻。豆腐对蛇就比较敏感嘅，佢讲里面系蛇就肯定系嘅啦。我啊硬住头皮，掌心一横，一下子就戚高豆腐条裤头带，另一只手就即刻伸入去，一下就捻住咗一个冰冰凉凉嘅嘢。我一扯出嚟就往外掟，点知道呢只嘢反应都好快，就系喺我手腕上咬咗一啖。痛就唔系好痛，但系我担心有毒。我将条蛇掉咗出去之后，亦都唔顾得啦，即刻就将个伤口放个嘴入边猛咁啜。呢个时候，佢条蛇俾我掉到咗呢个石料下边，啱啱就位于呢个尸体嘅旁边。只见佢比其他嘅蛇都要大好多，而且头上边仲有一个红冠。我以前听乡下人讲，头上如果有冠嘅蛇，佢就系蛇王，杀咗蛇王就会引嚟其他蛇嘅报复。哎呀，我真系太黑啦！点解随手一捉都捉咗条蛇王呢？呢条嘢俾我将佢从石料上边掟咗落去，估计亦都打得好惨，喺个地上咁样反复咁弹咗几下，然之后先斯斯然爬翻起身，谁之后就夹起个头。对住上边嘅我哋系咁吐信纸，更可怕嘅系呢条蛇王系有毒嘅。我虽然啊啜过伤口处理得及时，但系毒液运行过快，瞬刻之间我就感觉到自己全身好似被打咗麻药一样。呢条蛇王啱先就喺阿豆腐嘅啰柚嗰度玩捉伊恩，俾我一下子扯得出嚟，从高空掟落去。我谂佢都可能好嬲㗎喇，随即佢就发出咗时时嘅几声。原来喺尸体里面玩得正 happy 嘅几条细蛇仔，即刻就拧转个蛇头，顺住啲石料就开始往上爬啦。我一睇就吓惊到头皮一麻，即刻讲快快啲走啊！豆腐同顾文文反应都好快，即刻两个人就加速向前爬。我就出力咁喐咗一喐，虽然意识系好清醒，但系大佬就冇办法指挥自己嘅身体。豆腐啊向前爬咗几步，同我齐肩啦。佢啊讲： 老陈，你做乜嘢唔喐啊？唔通你同嗰条蛇王产生咗感情，准备人蛇成未了？ 我一听到啊嬲到想煎佢两嘢。我讲：我中咗蛇毒嘅衰仔，而家喐唔到啊！我而家咁样都唔系你害嘅咩？豆腐听到亦都神情紧张起上嚟，佢睇一睇下边，讲： 喂，仲好啦，啲蛇就快上嚟啦，我扯你走啊！ 呢个地方上边就系房梁，高就系一米左右嘅啫。充其量我哋喺入边只能够半跪住个身嚟爬， 根本上就冇办法企起上嚟嘅。豆腐真系使出食奶嘅力，将我身体一翻，半跪咗喺地上，又将我孭住喺佢嘅背脊上边向前爬。咁样一嚟，速度啊真系慢咗好多啦。而嗰几条蛇仔喺游走间已经爬上咗呢啲石头嘅顶部，追逐住就迎住我同豆腐冲过嚟啦。豆腐本身就系一个玩笔画画嘅人，手上啊冇咩力嘅，更何况而家孭住我咁样咁鬼重，速度啊真系好慢。瞬间，嗰几条蛇就爬上咗豆腐只脚。豆腐真系好惊呢啲嘢嘅，身体一下子就僵硬，明显啊震起上嚟，但系佢都冇停，亦都唔去理啲咁嘅蛇仔，咬紧牙关啊往前爬。呢啲蛇你唔好睇佢个个头啊小，但系真系牙尖嘴利，冇几下子就将豆腐咬到到处都系血，牙印嘅窿一直啊往外流血，成条裤都染晒红色。而嗰啲咁嘅蛇仔更加顺住佢只小腿继续就往上爬，睇住就系大腿、啰柚、腰身，我心里边一寒，暗暗咁叹到：唔通就系因为我以前做生意嘅时候做得太多嘅阴质事，而家嘅报应嚟啦？又或者可能真系嗰个诅咒，今日我就要死喺呢一度。我同阿豆腐讲：小豆，咁样再落去，我哋两个都走唔甩嘅。你都系将我放低啦，俾我一个痛快，一刀锯死我算啦。豆腐呢个时候全力咁向前爬，膝头下边留下咗一条一条嘅血痕，眼睛就通红血红，哑声咁讲： 系我连累咗你，就算我今日死，都要将你带出去嘅。 我话讲。咁其实呢啲真係都有啲怨理嘅，我就真係搞唔明白点解嗰啲蛇係鍾意捐你啰柚入边嘅。你咁嘅衰仔係唔係私藏咗啲咩好食嘅嘢放咗一个裤囊入边呀？豆腐喊晒口面，因为长时间孭住个宠物，佢身形都开始有啲唔係好稳啦。佢讲： 天地良心，边个会将啲咁嘅嘢收埋喺个裤囊嗰度啊？ 我讲：我以前就收过啦。豆腐而家都讲唔出嘢啦，恶狠狠咁闹咗句冚家富贵之后，就谷住条气继续往前爬，两只脚系咁震。佢自己又冇回头睇，所以根本上系睇唔到，只有我能够睇到喺嗰个双脚上边已经爬咗十几条嘅蛇仔，不停咁喺佢哋脚上边咬。虽然讲伤口啊唔大，但系都咬到血肉模糊一片，好鬼恐怖。我心知唔能够再拖啦，对豆腐讲：你即刻将我放低啦！豆腐讲： 要死就一齐死，我豆婆子冇咩优点，但系就系绝对唔能够丢低自己嘅兄弟嘅，一个人去逃命算乜嘢啊？ 生死关头，我只眼都已经发晒热，我对住豆腐讲：小豆啊，虽然你平时啊成日俾麻烦我。但系讲真，我真系唔嫌弃你。我永远记得离开家乡之后着嘅第一条新裤系你用零用钱买俾我嘅，食嘅第一碗云吞亦都系你买俾我嘅。你爸妈冇死嘅时候系唔准你同我呢啲咁嘅冇文化嘅小民工做朋友嘅，你又系都唔制，俾你阿爸打到成条鸡毛扫都断咗。第二日你又爬墙出嚟同我玩，我尘缘呢一辈子。有你咁嘅兄弟，值啦！你即刻将我放低啦，快啲同文文去逃命啦！豆腐一听，流住眼泪咁讲： 你条靓仔，既然记得咁清楚，下次啊，你食火锅嘅时候就唔好将啲肉食晒啦，我又唔系属兔嘅。 我讲：男儿有泪不轻弹，我仲未死，你唔好咁鬼快啊喊啦，好嘛？ 我系好痛啊！ 呢个时候，牌前边嘅顾文文亦都急啦。佢讲： 哎呀，乜嘢时候啊？你哋两个仲讲埋晒啲咁嘅嘢？我谂我哋再快都爬唔过啲蛇。我谂咗个办法，我哋不如上房梁啦。咁样呢一阵间，我哋再谂对策啦，好唔好啊？ 经顾文文咁样提醒，我都不由得真係想刮自己一巴啦，心諗点解咁都諗唔到呢？房梁同埋啲石柱根本上係冇接触嘅，啲蛇係会爬唔上嚟嘅，只要我哋匿喺上边就安全啦。我哋呢度离房梁好近，顾文文身手都唔错，好灵活。佢伸手一下子就捉住咗房梁，身体向上一翻就跳咗上去。随之后一只手就戚住我嘅架底，将我亦都戚咗上个房梁上边。豆腐呢阵时先嗱嗱声往上爬，系咁撑只脚将嗰啲蛇揈晒落去。我哋喺生死线上打咗个转，三个人啊坐喺个房梁上边，心有余悸，扯住大气，低头一望。睇到我哋下边石料山上已经越嚟越多嘅蛇聚集喺嗰度，抬起个头吐住条脷，系咁对住我哋挨挨拥拥密密麻麻咁拱动住。豆腐呢个时候啊扯起自己嘅裤脚，露出咗血肉模糊嘅两只脚。顾文文讲：唉，都好，呢啲咁嘅蛇仔冇毒，我个包里边有啲消炎药，先处理下伤口，食啲药片啊。我哋三个人匿喺个房梁上边，房梁好狭窄嘅，紧紧可以坐喺上边，而且由于年月久远，好惊呢啲木头里边已经腐败咗，稍微大啲嘅动作我哋都唔敢点做。豆腐草草咁处理一下伤口之后，三个人就急急咁望向下边。顾文文问我嘅身体究竟有啲咩唔妥，如果只系麻痹嘅话，咁都仲算好办，因为喺山里面普遍有一种叫做龙舌草嘅药，系当地土家族人常用嘅草药，专门系医治各种蛇毒嘅。佢都应该认识，只要离开咗呢个地方，去搵一味龙舌草食落去，咁就应该冇咩问题噶啦。只不过而家现场最紧要嘅系我哋俾啲蛇群围住，点样可以出去呢？剩下嚟嘅两个偷猎嘅究竟系死系生，我哋已经唔理啦。救人系美德，但系牺牲自己救人嗰啲系英雄，我对英雄系冇咩兴趣。豆腐揽住被包住嘅两只脚，显得系心有余悸咁讲：唉，我宁愿自杀啦，都唔想俾啲咁嘅蛇咁生咬死。哎呀，大家都系谂谂办法啦。喂，变态陈，你系一向好鬼多计，呢个时候点解系硬晒态啊？我讲：喂，唔过你将变态两个字去咗先啦。跟住我又讲：唔好嘈，等我好好谂下应该点办。